后两三日朝早相当清凉，日间天晴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系极高。另外，寒冷天气警告同时生效。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港股跟随内地股市做好，恒生指数在美市最多升257点，收市报24,350点，升238点，升幅1%。主板成交931亿。上月内地新增贷款超过预期，投资者憧憬中央会推刺激经济政策。深沪股市急升1%至超过3%收市，支持恒指国企指数升超过1%。上证综合指数报3,335点，升113点。跟着部分港股的造价，安仔 A50 中国13.64升5.6，中国平安86.65升3.3，南方 A50 14.5升6.4，中人寿31.65升1.1，腾讯控股126.9升9毫，建设银行6.45升6仙，盈富基金24.6升2.5，中移动97.95升1.45，中国银行4.47升6仙，汇丰控股70.6跌2.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5，英镑11.799，瑞士法郎7.596，澳元6.381，加元6.487，新西兰元系5.999，欧元9.1226。每百日元对港元6.5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79.806。日经平均指数报17,108点，升312点。港金现价报11,360元，升1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27.8美元，卖出1,228.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新田地街中快线嘅交通意外咧，仲未清理好噶，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咗洗衣街，就系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新田地街咧有交通意外，中快线受阻，而家车龙咧就排到过咗洗衣街嘅。咁另外喺港岛区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方向，近住华润大厦对开慢线咧有交通意外。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咧排到去下角道，近住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嘅车龙就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红磡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一号干线威尔斯医院方向九龙、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00，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咧就系朝早嘅7:05。驾驶人士必须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着灯行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全日24小时不停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过去一年有没有哪本书启发过你呢？ 又或者在新年的晚上用一个又一个奇思妙想伴你入眠？ 一本好书既承载作者的心血，亦饱含出版者的用心， 以文字探索大千世界。 第八届香港书奖现正接受提名， 请即登入 rthk.hk 书奖专页提名你心目中的年度好书， 截止日期2015年1月20日。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在香港好受欢迎的一位 singer songwriter， 来自他的最新唱片 Yes 当中找到这一首二台音乐小组的推介 Jason Mraz Everywhere。Fly on the wall, I wouldn't know all about you. in between. I'm everywhere. I'm reaching out in every direction. I believe I'm in the water too. Cause you act just like you need me. 去他的演唱会呢，有个感觉好像万人大合唱咁样啊。这首新歌也是本周二头音乐小组推介，新入榜占第十位。Jason Mraz, Everywhere. Hong Kong Top 10 李志剛环球榜外播出。 你拿着个灭火筒在这里做什么？ 我见过手柄松了，就试试弄回它咯。 哇，你不可以自己乱这么搞的。使用灭火筒方法要正确。如果灭火筒有问题，要找合资格的注册承办商维修才得。而且至少每十二个月就要找他们做一次检查和保养的。 那等我即刻上消防处网站找个合资格的承办商先。 五个 Eric 拥有的特质：眼细、 性感、 眉粗、 有杀气、 多疑， 即是细心、 黑得嚟唔实、 住家 feel， 冇嘢揾嘢嚟搞， 劲富创意。 星期一至星期五黄昏五点到七点，黄天怡 Eric， give me five。 即下午五点十一分咯。 Hello， Hi, 你好啊！ Hi. 我想问咧，你细个阿爸阿妈有冇介绍啲 friend 你识噶？即系可能系佢自己啲朋友嚟嘅，咁但系佢哋又有仔女，咁啊介绍埋俾你识，咁就真系做咗好朋友啦。有冇呢啲？我唔知呢啲叫咩，系咪叫家族朋友啊？ 我有噶 friend 啊嘛， 系啊系啊。 佢系细个诶，我哋通常每一年咧就会去一次长洲嘅。 啊。 咁因為咧，我阿爸阿媽咧就有一對嘅夫婦嘅朋友咧，就喺長洲嗰度住嘅。咁我就到大而家，我先問點解你哋會無啦啦識咗朋友去長洲嗰度住咧咁樣？佢話好得意喎，原來佢我阿爸阿媽當年度蜜月嘅時候咧，就 join 咗一個旅行團啦。咁然之後喺個旅行團入面就認識咗另一對都係新婚嘅夫婦，因為都係蜜月旅行嘅咁樣。係啦，咁自此以後呢就成為咗好朋友咯。咁就完咗個旅行團之後呢就係話咁我哋不如就定期就會聚下 見下面 啊咁樣。咁所以呢就以前成日每一年呢就可能係因為農曆年啊定係點樣啦，我就人生就會去一次長洲嘅。 係 啦，咁然之後喺長洲嗰陣時就因為嗰對夫婦亦都即係生咗一仔一女咁樣。咁就變咗就係、 是、你嘅朋友咁啦，好似 就成為咗 friend 嘅嗰陣時，即係每一年你都好期待嘅。咁點解期待呢？因為佢屋企有機打嘅， 而自己屋企又冇。 作為喺長洲，佢屋企係砌 紅白機， 多嘢玩過你屋企 嘅。係啦，咁同埋因為你嗰陣時你唔會去咁遠嘅地方噶嘛。即係我以前譬如係小學咁樣，你去最遠都只係去彭福公園旅行啦，或咩大帽山郊野公園啦， 都係去呢啲 啦。係啦，你冇你又唔會無啦啦即係去大嶼山啊，又唔會無啦啦入去啲離島啊，咁你就唯一一次咧就係可以哇搭船啊咁樣。咁點解搭船咁開心啊？因為以前搭船嗰個小輪上面咧 係可以食餐大麵 啊嘛。 好好食噶嗰个真 系，而家冇噶啦嘛，无论你肚唔肚，我都要食 过。食过餐大面噶嘛， 好似系一个仪式嚟噶，上船嘅仪式，所有小朋友都要做。 系啊，但系你屋企冇公仔面咩？ 有啊， 但系嗰个餐大面系唔同噶，系特别好食嘅，仲要间唔时咁啱你嗰一程船咧，你仲要系 upgrade 咗去有冷气嗰个嗰一层咁样。 哇 哇，你再食嗰个餐大面，哇真系好 high 啦！即系你其实到你冇乜在乎过嗰对朋友系其实 系 边个，你就系想。打佢啲機啦，同埋去嗰個情係可以食嗰個餐蛋面咯。 而總之呢兩個朋友就因為你阿爸阿媽 係啊 識，所以你先識啦。 係啊，但係近年已經少見，因為你以前啱成長緊嘅時候，你就覺得阿大傾到偈，但係大咗你又如果你又冇乜即係自己私底下聯絡咧，其實你係會慢慢飛嬲嘅。嗰邊嘅朋友 係啊， 我今日咧就揾到一個咧，即係類似咁樣同是天涯淪落人嘅故事嘅，即係譬如 相逢何必曾相識 啦。咁譬如你阿爸阿媽咧。 就是因為新婚，另一對夫婦是新婚，咁啊大家覺得啊都幾有緣啦，咁啊又傾得埋，不如做咗朋友啦咁樣。咁喺美國嗰度咧就有一個媽咪，原來咧佢 媽咪， 咁咧就 媽咪， 佢原來咧喺有 B B 嘅時候咧，咁佢叫 Sarah 啦，佢個女叫，咁啊 Sarah 媽媽喺佢懷有呢個 Sarah 嘅時候咧，咁佢就發現咧， 我叫 H&M 啊咁啊。我叫 H&M， 你叫 Sarah，Cotton On， 我系 Cotton On 啊， 姓安啊， 系时装家族嚟，唔系佢个经历系有少少 sad 嘅，就系佢个女女阿 Sarah 咧，就系发现佢冇咗只左手嘅，即系天生就可能因为 DNA 嘅问题咁样啦，咁就冇一只左手嘅，咁当时作为一个妈咪，佢当然就即系好心痛啦，但系都知道啊呢个系我个女嚟嘅，佢都好坚定，即系我会生佢出嚟噶啦咁样，咁但系佢就谂紧会唔会呢个世界上有人同我是一样的经历呢，即是个生出来的小朋友是未必是最完整的，我们叫做可能缺少了身体某一部分的。那他就上网去找啦。那当时呢他就找到一个在纽西兰的女士一模一样。那个女呢都是冇咗只左手嘅天生。咁、於是乎佢就觉得啊即係大家嘅经历好相似，好希望搵一啲有相似经历嘅人，即係叫做互相扶持又分享一下咁样。咁於是乎呢两个妈咪呢就隔住两笪好远嘅地方呢就开始通讯。两家人呢变成咗朋友，但佢哋从来冇见过面嘅。咁、就一路呢就学你所讲啦，咁佢哋咁上下可能分享咗唔知係咪两三年咁样啦。渐渐啲女兒开始大个啊。好似咧就哦都好正常生活啦，咁於是乎咧就慢慢冇咗聯絡啦。呢两家人咧就冇再见，亦都冇见过面，亦都冇再联络咁样。咁但系咧时间一过，去到差唔多阿 Sarah 八岁嘅时候咧，佢竟然有同一个愿望啊，同佢妈咪当年，佢就喺度心谂，究竟呢个世界有冇其他人系同我一样嘅咧？有冇人可以分担到我？其实我冇咗一只手臂嘅生活咧，即系会唔会好明白我嘅咧？咁我就突然间醒起，唔系、哦，细个我妈佢有个 friend 嘅、哦，个女咪同我一样嘅咯，咁样。咁、于是乎就突然间醒起就系、哦，我有一个咁样嘅 friend 嘅、哦，曾经。咁点解我哋会冇咗联络嘅咧？咁样，于是乎咧佢就开始咧就想揾翻呢一个叫做 Page 嘅朋友。咁于是乎你真系揾到啦，佢哋喺网上面联络啦。咁呢個年代咧就開始出現咗咩咧？就開始出現咗可以視像通話嘅網上頻道咁樣啦。咁於是乎咧，佢哋就開始咧喺網上面見面啦。咁終於見到對方，哦，原來係咁嘅。咁原來佢哋見到面嘅感覺係幾得意嘅，即係譬如你喺網上面見到一個新識嘅朋友，你可能覺得哦，原來佢係咁嘅樣嘅，有啲眼口鼻係咁嘅，同我想象中有啲唔同嘅。但係佢哋兩個見到對方嘅時候咧，係覺得好似見到自己咁啊。譬如 Sarah 會覺得哦，我好似見到一面鏡，我好似見到同一個人，原來冇一隻手臂係咁嘅。而阿 Page 就覺得哇，原來喺人哋嘅眼中我係咁嘅，即係佢嘗終於可以用第三身嘅角度睇到一個冇咗手臂嘅女仔，原來係咁嘅咁樣。咁於是乎你就不斷喺網上面有傾偈啦。咁佢哋嘅故仔咧，其實點解會俾人知道咧？就是、因為網上面有一個提供呢個視訊頻道嘅公司咧，佢哋就揾緊喂究竟用我哋呢一個頻道嘅朋友入邊、有冇一啲人係可能識咗好耐，但係佢哋從來冇見過，或者已經好耐冇見嘅咧咁樣。咁於是乎喺好多個故仔入邊咧，佢哋就揾到呢一對小朋友， 揾到佢哋嘅咧。 佢哋主動嘅，即係佢哋主動提供自己嘅 sorry 嘅、哦，因為佢哋係用 監控我， 係咯，我錄低曬，跟住逐段逐段睇。 雖然城市傳聞話連你嗰個電腦嗰個鏡頭都係監控緊你噶嘛，你有冇聽過？係 啊， 我真係有朋友封住嘅喎，喺屋企， 我都聽過。 因為我曾經 我 個 laptop 都係封住， 點解你揾個好似啲白色，好似啲膠布膠紙嗰啲咧封住佢？哇，係我驚俾人監視 啊！ 係啊，佢驚 hack 到入去之後，佢用個鏡頭咯。 我去廁所有陣時，我都會遮住個鏡頭。 厕所个镜头， 电话个镜头 啊！ 喺厕所玩电话嘅时候， 系、啊，我会噶，因为你唔知道有冇人睇到噶嘛。因为电话你随时伸出都会攞嚟用噶嘛。 系啊， 咁系、啊，但系你应该长期封住喎，咁噶、啊。 咁由普通我咁行，咁喺个裤袋度，黑色就冇嘢嘅， 冇嘢睇，冇嘢好睇， 冇嘢好睇嘅。但如果你喺厕所换紧衫，我一定会搵住遮住嘅。我系惊呢啲嘅。 佢唔系监控，佢系主动要求嗰啲用呢一个平台频道嘅人，话俾 你 知你嘅 story。 你入去啦， 你叫天 儿。咁于是 住我哋就揾咗呢两个女仔嘅故仔啦。咁就就想佢哋即系帮佢哋拍一个广告之余咧，就安排佢哋好似真人 show 咁，真系会见面咁样嘅。咁、哦、我哋见面嗰下咧，其实系好感动噶。虽然你唔知道其实系咪即系剪埋一齐噶啦，定点样啦。但系咧，当佢咧个货车一开，嗰、那个 van 仔一开门嘅时候，那个女仔。一去到嗰个另一个女孩子嘅屋企门口嘅时候咧，佢哋远见到已经喊紧咯，然后就冲埋去就揽住对方，好似真系其实好 激动咧， 系好激动喎、啊！我谂同佢哋嗰个身体缺陷系真系有少少关系、啊，因为嗰个短片或者广告入边咧，其实有影到一啲可能我哋。都冇乜諗過，究竟冇咗一隻手臂嘅人，佢哋嘅生活係點、嗯？譬如女仔咁，佢呢啲年紀，可能佢哋而家十幾歲啦，發育係啦。咁我哋會講男仔嘅，咁同男仔去打籃球咁點咧？我哋會覺得冇咗一隻手臂嘅人，應該係冇辦法可以打籃球，或者只可以單手射球啊嘛、嗯。但係佢入邊咧有影到其中一個女仔射籃嘅喎，咁佢原來都可以嘅，不過咧就可能要右手就一就，因為佢左邊冇咗手冇咗。佢個前肢啊嘛，咁佢就係得可能比較短少啲嘅一腳，係啦上臂，咁、可能佢隻右手就要褪落啲嚟就翻個上臂嘅 balance， 但係佢係入到波喎，影到佢。咁然之後咧，有女仔中意扮靚啦，咁咧其中一個女仔咧就冇諗過自己可以搽指甲油咁嘅，類似，即係總之佢冇呢個習慣啦。因為譬如， 你都隻手， 係啦，你右手揸住你左手，首先冇手指啊嘛，因為你咁，但係你左手冇手指又搽唔到右手，除非你叫媽咪幫你搽，係啦。咁、你知唔知佢用跟住另一个女仔就教佢 用口， 其实有一个方法查到噶， 用口 用口唔系担住佢咯， 唔使用口嘅。其实好多时咧、 哦，我哋有胶夹嗰啲铺头咯， 咁 即系搵人帮你做 咁样咯， 咁啊搵人帮你做胶 夹机咯， 自己都，不过系麻烦，即系难度高。 系用口系最， 就系咧，我哋成日咧一样物件嘅用法咧，我哋只有一个方向嘅啫嘛。譬如我哋觉得指甲油就应该我攞起只个嗰个指甲油个扫点落去，然后再移过去我哋指甲嗰边咁样扫噶嘛。咁唔系嘅，佢个方法就系咧，首先咧嗰个指甲扫。沾咗呢個指甲油啦，佢就揾佢咧冇手臂嗰邊，即左手咧類似夾甩底同埋嗰個手踭度夾住，咁佢就唔係咁你好，你其實移唔到佢右手手指咁啊太長啦，但 係 你可以 翻啊， 係啦，將隻右手攞翻過嚟，咁你就用隻手指去配合個掃，而唔係攞個掃去配合個手指。咁即係原來喺冇手臂嘅人或者一啲我哋叫做身體上未必係完全完整嘅人，喺佢哋嘅生活入邊，原來佢哋嘅方法。就用一啲計啦，即係我哋慣常用嘅一啲工具嘅用法，原來喺佢哋嘅世界咧，係可能要轉一轉嗰個角度，佢先會用。 指甲又點樣 咧？冇提供， 係咪先？ 我點知可能真係要揾人幫手？係 咯，因為你自己難，因為你仲要牽涉到夾落去嗰個力㗎嘛。 要人幫手咯，應該 即係我覺得你講到係日常生活有好多嘢都係， 係啊， 我哋都幾 take for granted 嘅喎，咁咪咁噶啦，咁樣 係啊，但係佢哋就要即係要用好多方法先做到，咁唔知係咪因為喺佢哋生活度總會有即係譬如擦指甲油，可能你唔知道其實佢係鍛鍊咗兩年佢先可以擦到好靚嘅咁樣，但係我哋可能係你掃幾下掃多幾次，你都已經可以知道大概點樣啦，咁唔知係咪佢哋 唔係嘅有啲。 都是很噁心的，譬 如化妝這樣都 這個是 sense 的問題， 是保持噁心的， 是那個 sense 的問題，熟不熟是不關事的，但是他們可能自己各自經歷了一些生活上很多很瑣碎而我們未必心同感受的事，所以我懷疑是因為這樣他們見到的時候就很激動了、而是他們呢這麼多年來由他們媽咪開始抬著他們的時候其實都算是 family friends 這樣了，就已經認識的朋友原來相隔了這麼多年才是他們第一次見面呢是可以很感動的那件事、我覺得那個廣告是成功的，即是 at least 我看的時候我是會有流眼淚的衝動的、 但他們真的見了面之後他們拍著他們见面嗰下好感动啦，但有冇话佢哋见面之后又会做啲乜嘢咁样？ 冇噶，就是、stay together， 从此就 因为佢就系想讲自己嗰个视像嘅平台频道，可以令到人即系无论你隔几远都可以 stay together 咁样咯，即系等于以前嘅 IDD 一样啫嘛，即系其实都系捉紧嗰个 point 嚟 sell 啫嘛，你相隔几远你都有办法可以联系得到。 你想食咩面？我想食你 煮嘅面 啊，嗰啲即系当呢啲用感情打温情牌嗰啲咯。 情嚟嘅都系。 係、okay. 如果咁講真係温情真係。咁多年嚟都係呢啲網絡商 sell 嘅嘢咯。 知啦，嗰啲飲品嗰啲咧，年年咩新年嘅時候咧，差唔多噶啦，農曆年咧，有幾個大嘅飲品品牌咧，喺內地有一啲好勁嘅 campaign 噶，即係嗰條好似一個短片咁樣啊 ，sell 温情噶，即係你唔知翻屋企食飯啊等等嗰啲咧。 哦，有一個 送禮咁樣噶。 春節總之冇啊，其實 sell 温情啫嘛，咁你將個感情同個 product 擺埋一齊。 有一個好似係喺嗰啲 YouTube 上面咧，夾硬屈你睇嗰啲。有一個我見到咧，係嗰、那個都係感動嘅。如果係真嘅話，就係、是、佢類似咧有一個女女咁去打俾阿爸咁樣啦，咁阿爸就影住個阿爸，個爸聽電話就你到即係打俾佢話阿女你到未啊咁樣，即係類似約咗去食飯，你到未啊？咁個女咧就識噶， 你到了未？ 快啦，不用烦啦，好啦，好了没？即系不断叫我阿爸收线噶嘛，很烦呢、欸。好啦，好啦，拜咁样就收咗线啦。咁然之后咧，个镜头嚟就一路就影住个阿爸。咁佢喺收线嘅时候咧，其实喺佢隔篱有工作人员嘅，就即刻咧就怼个 mon 俾佢睇。个 mon 影住咧就系其实喺嗰个等紧佢嘅阿爸喺嗰个餐厅度坐喺度收咗线之后个样嘅反应。嗯、即系原来个女不断好烦啊，你收线啦，得啦，嚟啦，跟住佢系有一种失落喺佢块面度，同埋有一种好即系当然有少少冇瘾嘅，我相信系冇瘾啦，失落啦，有啲啊点解我个女咁样同我讲嘢嘅咁样，即系好似好唔系好高兴咁样，但系唔系嬲啊，嗰种系觉得好可惜嘅感觉嚟嘅。咁我女咧， 有次我妈问我翻唔翻屋企食饭咧，临收线嘅时候， 下啦咩？ 唔系啊，即系你话我今晚唔得啊，做嘢啊咁样。哦，咁我自己食啦。 其实咁系最劲喎，你 有一丝嘅哀怨喺嗰度。 呢种阿妈系最劲嘅， 系啊系啊。我好啦，我做啲快食啦。真系噶，我妈好叻做呢啲嘢。 因为如果佢话你，如果佢系， 用佢识上网之后就系咁两个人。 如果佢用愤怒去表达，你系一样会愤怒噶嘛？即系觉得你唔体谅我做嘢嘛？但系佢呢啲咧，退后一步，你反而想行前翻一步。 系啊， 就 系 啦，嗰个。爸爸出现咗一个咁样好似好唔开心好可惜嘅表情之后呢，咁我女喺个 mon 度一见到，其实应该喺附近嘅就估，咁佢就点呢，佢即刻影佢下一个镜头呢，就係佢即刻去阿爸媽度等等佢，佢嚟到嘅时候一嘢就揽住佢阿爸话、哦、我以后唔会再咁样同你讲嘢㗎啦。跟住个爸爸完全唔知咩事咁样囉，即係点解个女咁热情嘅咁样，但佢就喊晒咁样囉。 哎呀，我媽今日都系咁。 又問你翻唔翻嚟食飯 啊？我媽尋晚已經問我翻唔翻嚟食飯啦，兜兜面問我，跟住我話：啊，聽晚未必得喎，咁樣嗰啲啦。咁然之後，跟住佢話：哦，咁好啦，咁我哋兩個自己食啦，即係望住我阿爸。跟住之後，今日咧突然間打幾次電話嚟，我之前仲有嘢聽唔到啦。到我再聽到嘅時候，跟住我話：今晚翻唔翻嚟食飯啊？ 阿妈，你琴晚咪问咗咯？ 其实今晚会唔会有啲特别事啊？佢问咗两次， 冇， 系咪啲咩周年纪念 定 咩啊？ 翻，点？跟住佢就即刻同我讲咗个，又话唔翻。哇！你阴我啊？ 睇嚟你啲嘢都唔系好紧要啫。 你 赢 咗 啊？ 咁 佢 赢 咗， 你又似你啊？ 一颗陌生的心跳动，轻轻的摆尾要出了童梦，高低一扑一跳，无需要说话内容，却教我懂得卸下沉重，收起天性的爪，赠我暖暖抱拥，抑郁惊恐陪着一起过冬，直到那天很痛，连爬玩具也力无从，离开世界如果两眼很重，我未似从前幼稚，我在找天生意义，这是你未留半夜时，从你眼中的光讲我知，生命再无常脆弱，也独有一种大义，你是降临陪我倾诉那孩子。 风雨，极乐有这场景吧。本该一早已伴于我身下，外界也许可怕，谁曾命令我不要怕，成长太快，离开更快似吗？我未似从前幼稚，我在找天生意义，这是你离留半夜时，从你眼中的光讲我知，生命再无常脆弱，也独有一种大义，你是降临陪我倾诉那历史。我望向人群衣裳，某道星光很漂亮，岁月里逃除了荒凉，还是有太多事可拍掌，要令我爱人微笑着，要令朋友痛快一场。 周柏豪啊，新歌叫做《小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恒基地产主席李兆基表示，构思喺石硖尾大坑西村兴建资助房屋、勤奋青年创业居所俾在职青年，合共5000伙，单位建筑面积大约300平方尺，售价大约100万，免首期，十年定息分期款付款，月供9600元，分期20年就月供大约是5500元。李兆基话：大坑西村重建项目已经得到授权，构思以类似房协建屋方式，最关键是安置1300户嘅住客。佢话会尽力资助。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表示，正同政府探讨重建大坑西村，以兴建更多新嘅资助单位俾中低收入人士。方案可能需要政府就更改地契条款、补地价、更改规划要求作出考虑。李兆基捐出家族拥有嘅元朗马田博地皮俾保良局，兴建全港最大青年宿舍，会以市值大约50%租金租俾大约1600名青年人居住。地皮面积63000多平方尺，可以兴建一堂25层、1250个单位嘅宿舍。若果更改土地用途等顺利，可望2018年落成。签约仪式今日举行，保良局主席梁安琪表示，会同政府商讨计划内容，俾呢一个全港最大青年宿舍可以尽快上马。施政报告引言点名批评港大学生会刊物学院，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表示，特首喺施政报告分享施政理念系好正常。林郑月娥话会将报告嘅引言同总结归类为特首想同社会分享佢嘅睇法，觉得要提出大众关注同警惕嘅事。林郑月娥话赞赏同欣赏青年人关心政制发展，但当局有责任表明特区正面对政制发展嘅抉择。如果青年人要透过推翻人大决定令普选无法落实，当局有责任讲清楚。他又说希望学联代表明白推进民主发展过程必须有根有据。已脱公民成员王杨达被控在去年六月立法会财委会审议新界东北拨款期间非法集结，东区法院裁定他罪名成立，罚款5000元。裁判官宣判时话，从录影证供显示，被告同多过3个人集结，同在场保安同警员肢体碰撞。考虑到非法集结嘅时间短，亦唔系领导嘅角色，所以判罚款。至于另一项被控嘅企图强行进入罪，裁判官话被告一度用手阻止电门关上，认为佢有机会进入大楼，但并冇即时进入，因此裁定佢罪名不成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嘅天气预测系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朝早相当清凉，日间天晴干燥。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系极高。另外，寒冷天气警告同时生效。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新田地街中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而家车龙咧有待消散嘅。咁而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方向，近住华润大厦对开慢线嘅交通意外咧亦都已经清理好。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仍然系非常挤塞嘅，车龙排到去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嘅。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而九龙入口咧就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咧比较车多。咁另外提一提大家喺港岛嘅湾仔北咧有啲临时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嘅。为咗配合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展览清场嘅货物搬运工作。咁直至到晚上嘅七点钟或者係搬运工作完成为止呢，介乎博览道中同埋会议道之间嘅一段博览道东北行，以及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二期以西嘅一段博览道呢，只係开放俾巴士同埋持有许可证嘅车辆㗎。一带交通呢现时都係比较挤塞㗎，揸车朋友呢可以嘅话避免呢个时候前往㗎。咁而喺九龙区受到爆水管影响，彩虹道去虎山道方向近住彩怡花园一段嘅慢线咧，仍然系需要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一号干线威尔斯医院方向九龙，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RTHK Radio 2 Radio 2 24小时不停广播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行政长官发表任内第三份施政报告，各界关注在后占领时代，政府在房屋、扶贫、青年等政策上有什么新油。 有批评说当局试图以银弹策略来安抚青年人，无视他们对公平公正制度的要求，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市民大众又怎么看这份施政报告呢？ 政情堂边学讲下今次答问会民主派和特首的对答表现，以事论事，今晚七点无线电视翡翠台、港台电视31同步播出。 要有效预防禽流感，我哋要避免捉摸禽鸟同埋佢哋嘅粪便。购买活家禽嘅时候，记得唔好捉摸佢哋。如果接触到禽鸟，就要马上洗手。所有家禽类食物必须彻底煮熟先好进食。无论你身处香港抑或海外，都要注意个人卫生，预防禽流感。想知多啲，可以浏览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www.chp.gov.hk。 苏动音乐，苏动黄雨希，狠心的交叉。 呢首歌嘅交叉咧，系有一个负心汉送俾佢嘅女朋友嘅。 其实都系一个好 typical 嘅爱情歌嚟嘅，但系佢就有少少惨啲，因为个男仔咧就即系一脚踏两船啦，跟住之后，但系个女仔就知道，但系个女仔咧就偏偏都唔走啦，咁佢就觉得好似个男仔咧。俾咗一个好大嘅 no 佢咁样，咁所以就系狠心的交叉。 你给我狠狠的交叉，如有错吧，你知道终点一片差，无论我怎起过，真心的期盼，其实始终离散，还是你实太差，为爱下期胜利答案，画上今天的交叉，已结尾吗？你讲到今晚风声加碎，令我哭到死。 You know I had to do this right. It's the Rock Costello remix. 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 在公司入面你最怕遇到咩鬼啊？ 梗係懒鬼啦，有嘢唔做又要我做埋佢嗰份。 你计我话梗係咸湿鬼啦，我生得咁靓嘅最怕俾人搏懵㗎喇。 咁我都要小心啲喎。不过仲有老鬼呢，嗰啲似住呢自己年资大呢可以周围点人做嘢嗰啲啊。今朝啊隔离 department 个 head 啊先点我去攞 file 咋。 吓，但係嗰个 head 上个月已经唔喺度喇。 吓，唔係啊嘛。 星期四见愉快，讲鬼故。 四。 今日讲鬼故 1872388。 但如果有鬼故嘅话，可以打电话嚟啊！呢、這个星期咧有一个故事系原来一路喺我身边发生，但系原来我都唔知嘅。 你俾鬼搞啊？ 唔系嗰阵时系 俾鬼拆， 都唔系。唔系真心发生喺我身上，但原来系出现喺我身边嘅，就系近排同翻一啲之前大学嘅时候一齐住嘅同学讲翻嘅，因为嗰阵时我哋有唔知几个男仔几个女仔一齐合租一间村屋，咁啊系大学最尾嗰年，因为大家又冇宿舍住，但又即系嗰阵时又唔想翻屋企住，咁所以叫出嚟租个单位咁样住，咁啊村屋嗰阵时系租咗一层嘅啫，咁有。三间房咁样，一个厅咁啊，有个厕所四四方方，好市正。咁我哋就男仔瞓一间房，女仔瞓一间房咁。咁呢一件事原来喺发生喺女仔嗰间房嘅。咁啊， 原来你曾经有过啲咁自由奔放嘅日子嘅。 系我以前好少几个月都冇翻过屋企一日嗰啲嚟噶，真系。因为出咗出边住宿舍或者头先讲住村屋啊嘛，咁我真系有时 同唔翻屋企系冇关系噶。我想话 咩啊？ 你出去住同你唔翻屋企系冇关系噶。 冇估你好自由奔放，咪所以咪话冇翻， 好奔放， 即系冇乜，即系间中食一餐饭。咁就话嗰阵时呢件事发生喺女仔嗰间房嗰度，咁系都系近嚟食饭，佢哋讲翻俾我听，我先知吓，原来有啲咁嘅嘢噶。咁但佢当年冇讲出嚟，就因为可能惊我哋唔知屋里边其他啲人惊，就因为嗰时佢话唔系住咗好耐嘅啫，我哋嗰时住咗一年。咁呢件事发生系搬咗入去住大概。个零月左右已经有噶啦，咁佢哋女仔瞓觉咧，其实佢哋系间房偏细，因为三个女仔瞓，所以就有三张嗰啲叫做铁架床， 碌架床， 唔系碌架噶， 子母床， 一张过噶咋，即系你去以前可能好旧式可以接得埋嘅嗰啲铁 帆布床。 我唔知系咪叫帆布床，咁然后就再加张床喺上面，咁佢哋就三张啲所谓嘅铁架床就并排咁样排晒喺度瞓觉，咁三个女仔就一齐瞓啦。咁佢话嗰一次咧，嗰晚系得两个女仔一齐瞓嘅啫，有一个就冇喺度嘅。咁啊，朋友 A 佢嗰晚就夜瞓啲，咁所以朋友 B 已经喺间房度瞓着咗觉啦。咁朋友 B 有个习惯咧，就系听收音机瞓觉嘅，咁啊戴住 headphone， 咁所以有阵时可能大声一滞咧，咁就会。朋友 A 入房都会听到佢开住收音机嘅，咁呢个习惯不嬲都有啦。咁朋友 A 就系睇完电视11点零12点就熄晒啲嘢就入翻间房嗰度瞓，咁好正常，咪熄灯冚被瞓觉啦。咁咧佢话瞓咗一阵之后咧，听到隔篱嘅朋友 B 咧，即系听收音机嗰位就有一啲声传咗出嚟喺佢个位置嗰度，就系、是、好似有一个女仔嘅喊声，就喊得系断断续续咁样就是。即系嗰啲少少啜泣嘅声，咁佢初头就以为自己听错，系咪出边其他地方传嚟咧？但因为嗰间村屋比较偏啲，我哋租嗰间，所以你好难会听到屋出边附近左右其他人屋企发生嘅事。咁所以佢亦都好肯定嗰把声系喺隔篱个朋友嗰个位置度传出嚟。咁佢就好奇揭开张被，咁就探我头过去望，睇下佢系咪真系唔开心啦。但佢又见到个朋友咧瞓得好冧噶，瞓得好冧。完全冇嗰种伤心嘅感觉喺度出 现，佢发出嚟嘅声 系啦，但系嗰个声的而且确头先系喺隔篱嘅，咁佢就同自己讲，咁我应该听错啦，咁啊算啦，冚翻张被再瞓过，冚翻之后咧，隔篱嗰个位又再次发出嗰种啜泣嘅声，咁佢就即刻又再望下做咩事，谂咧，今次会唔会其实系可能佢系听收音机嗰度传出嚟咧？因为佢不嬲有听收音机啊嘛，咁啊装下佢啦。但佢发现呢个朋友系完全冇戴耳筒，冇开收音机，而且因为如果有收音机啲声持续啦，但佢起身望过去嘅时候又冇声咯，间房又好静噶，就唯独是佢冚埋张被嘅时候先至听到。 咁佢冇即刻试一次啊？ 咩啊？ 即刻试一次啊？ 试一次咩？ 即刻冚埋睇下会唔会有听到咯？ 系啦，跟住佢再真系翻张被冚埋，又真系再听到嗰个声，系好明显系喺佢隔离身嗰度。传出嚟嘅，喺度喊啊，喺度少少喊，系咁所以呢下咧，佢就知道出咗事啦，因为完全唔系佢隔篱个朋友会发出嘅，咁佢就因为呢啲村屋我哋又比较偏僻咧，咁所以我哋加埋我哋住嗰度以前即系听讲入伙嘅时候话，呢度以前咧唔知嗰啲打仗嗰啲即系嗰啲地方嚟嘅，因为嗰度叫做 運頭堂嗰頭嘅，咁就有個古仔就話運頭堂，咩運頭堂？以前打仗咧，就啲人會運嗰啲死人嗰啲頭嚟依度撞咁樣。咁當然後屘 運頭堂係咁樣嚟㗎個名。 我後屘 check 過，好似真係唔關事嘅。 因為我會淨係諗，如果真係要咁做啲咁殘暴嘅行為嘅話。咁點解佢要專登佢殺咗你就算啦？點解要專登攞你個頭搬去第二度撞？ 淨係個頭攞嚟撞咧？點解 係？即係運啲嘢。咁所以我嗰陣時唔信，我都後屘查翻係唔關事嘅。咁但係嗰陣時我入去住咧，咁嗰啲唔知業主嗰啲就即講我哋即吹下水。 咁不自己去業主會講啲咁唔老禮嘅嘢。 講開附近嗰啲嘢咁樣。 但係佢係想租俾你嘅喎，問題係。 好猛㗎！ 嗰時租咗，所以佢先敢講啫嘛。咁啊，嗰啲八卦講開咁。咁所以我嗰個朋友又係比較細膽，所以。嗰次佢就將呢啲咁嘅 memory 全部 recall 翻曬，咁嗰晚佢乜嘢都冇做到，咁亦都就將呢一件事一路收埋咧，到最近佢先至唔知前晚食飯講起，佢先至講翻原來當日喺嗰間房發生咗咯。 哦，即係一晚啫， 一晚啊，一晚嗰一次係真係佢話好記得嘅，係啦。咁就之後佢就又冇話特別做啲乜嘢啊，亦都冇同嗰個女仔，即係佢第二朝有問佢嘅，問佢琴晚你有冇唔開心嗰啲，咁就聽心機女仔話冇啊，做咩突然間咁問，咁佢就冇再講落去，因為我哋只係搬咗落去冇耐，咁佢又唔想影響到我哋咁，係啦。咁呢個係我哋嗰次嗰陣時住嘅村屋發生，因為我男人瞓街房，所以就完全唔知有啲咁嘅事啦。 喂，運頭堂原來有啲傳聞嘅喎，真係 咩咧？ 就話原來嗰陣時咧。香港開埠，運頭堂應該係 大埔 南區嗰邊嘅係嘛？ 係大埔區嗰頭 嘅。係啦，咁佢就話原來嗰陣時香港開埠冇幾耐，有人傳過啊，就話咧，因為嗰陣時其實和合社已經開咗做墳場噶啦，咁但係咧因為天災而死或者一啲冇人認領嘅屍骸咧，咁就會運到去呢個大埔火車站附近嗰笪空地度安葬。呢一度咧就係運頭塘村嘅所在地啦。咁就話，然後咧喺1906年嘅時候咧，話香港有一場風災嘅。咁呢一場風災咧，令到好多人罹難咗。咁令到呢一塊空地當時亦都係囤積咗大量嘅屍骸喺度嘅，聲稱係。然後咧，有啲人就話防止呢一個瘟疫發生，所以咧就啲屍骸咧用咗一啲方法去處理。處理完咧就剩翻啲骨。咁就有一啲人咧，就會將啲骨咧就去安放喺個金塔，然後再分批運到去和合石同埋呢一度。咁所以呢度就叫做運頭堂啦。 真噶， 運骨頭。 城市傳聞咯， 係城市傳聞 呢 個。 係咯，即係嗰啲街坊又係咁講。 即係佢頭先又話運咗個 人頭，而家係運骨頭啫， 運骨頭咁啦， 咁樣 都係嗰一啲啊。 係咯，同埋。即系仲正常嚟讲，都唔会攞一个咁嘅嘢嚟即系做个地标嘅名啦，系嘛？ 真系有人喺网上面问，冇理由如果系咁，仲叫运头堂嘅，点 sell 啊？咁样 唔礼啊嘛个名， 点解做嗰两人住啊？ 系啊，所以呢个真系传闻系咁样。 呢、okay. 啊、个就系阿波成以前系大学嘅时候啊， 系啊住村屋嘅时候， 运头堂嘅一个嘅故事。 系啊， 我哋睇下会唔会到运头堂嗰个嘅起源，咁点解佢叫运头堂咧？ 系、啊、 或者呢头原来都有一啲同。即系骨头有关嘅鬼故嘅话，声称喺个村入边有传过嘅。如果你我住嗰头或者住过或者有朋友喺嗰度住听过咧，你可以打电话嚟话俾我哋知啊。 我条村有鬼 啊！ 有冇呢啲咧吓？你住嗰条村？有冇鬼呢啊，打嚟讲下你条村嘅鬼故啊，嗰啲吓口口耳相传嘅故事啊。有冇鬼故都欢迎你啊！电话号码1872388。 这颗猕猴桃，眼泪突然被引爆。我可不是特别爱闹，这叫做心灵感召，不信你问李清照。我天生不爱炫耀，却太多艺术细胞。 谈得轻快得多也许很少，中得强爱得到受得煎熬，华丽的无法低调。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遍，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我想的断肠，我哭的夸张，像一套港产片。为何铺垫下的泪我先流一遍，市面上的纸巾都由我代言，站在我旁边 荣浩啊，新歌叫做《喜剧之王》。继续等你电话啦，一八七二三八八。今日想听嘅系鬼故，头先喂，睇下香港咁多条村啊。有冇听过啲村鬼故啊？ 系啊， 啲村代表都系讲啲村鬼故， 通常都系边条村劲啲啊？口耳相传嘅系嘛？呢啲系 有趣啊！呢、這、一个啊，任何鬼故其他都欢迎嘅，总有亲身经历啦。我朋友就早两日咧讲咗啊，唔系都系上个礼拜我讲咗一个鬼故嘅， 系 咩？我唔记得咗。 上个礼拜 我唔喺度，我唔知道，所以 系咪同发好似同发梦有关嘅？ 系咩？ 唔系好记得， 我都唔记得咗添。我哋讲翻上个礼拜嗰个， 可能听众都唔记得。 我一定知，我冇听过。 上个礼拜我唔记得咗啦，但系总之都系同一个饭局嘅讲嘅一个鬼故。 系 呢个好短嘅啫。佢话系佢朋友去旅行住一间酒店嘅时候咧经历嘅咁样样。佢嗰次咧就系、是、两个人去旅行嘅，我记得好似系。系啦，唔紧要啦，总有背景吓。总之去 旅行嘅， 咁然之后 check in 咗间房，咁啊瞓觉嘅时候咧，瞓到半夜佢就 feel 到咧，就系嗰啲俾鬼砸啊。 系 系啦，咁即系突然间喐唔到嗰啲咁样样，咁啊咁啊 例牌㗎啦，即係好驚啦，喐唔到啦，然之後好緊張啦咁樣。咁佢話隔咗一陣呢喐得返。咁就即刻 嚇死人啦！ 嚇死啦！然之後叫上佢身邊個，哇！我俾鬼砸啊！你聽唔聽我嗌你個名啊？佢話冇啊，你冇嗌我名，你瞓得好冧啊，啱咁樣。咁咁跟住我唔緊要，你再瞓可能發個夢嘅啫。即係我話俾鬼砸呢啲係嗰啲你個腦醒先過你個人咁啊， 冇事嘅 咁樣。好啦，跟住佢就再瞓，佢話瞓咗冇耐嘅時候咧，就聽到有聲喺間房。佢話聽到人喺間房度行嚟行去。咁因為佢頭先經歷咗俾鬼砸啦嘛，而佢個朋友已經喺隔離瞓咗啦嘛，咁、所以佢就好肯定其實係有鬼㗎啦，已經係有鬼㗎啦咁。咁佢聽到係嗰啲係踱步啊，不斷有人踱步喺間房度行啊，咁同埋係由個房門口一路行到去個床尾嗰、那個位咧就停咗，隔一陣又行翻去咁樣。咁佢就即係即刻大被冚個頭啦，即係佢又唔敢起身，因為起身你會見到佢嘛。你又唔敢大嗌，因為你又驚佢搞你咁樣啦。咁佢就一路冚住自己，然之後佢又聽到有人講嘢咯。 嗯， 佢係聽到一個小朋友講嘢先嘅，係啦， 中文。 佢話啊，唔係聽到係啦，個小朋友講嘢先，唔好搞佢啦，佢瞓咗啦。佢聽到一句，咁佢就仲驚啦。 好嚇人憎啊！唔好搞 佢 啦， 瞓咗啦咁。 打嚟好恐怖， 好似小矮人咧對住白雪公主咁，唔好搞佢啦，瞓咗啦咁。 然之後咧，佢聽到有個女人聲答佢， 嗯， 佢係詐瞓啫嘛。 哦， 我讲佢个 friend 啊，但系我讲佢个 friend， 其实佢个 friend 好惊， 佢话好惊，佢系嗌出嚟啊，咁佢一嗌出嚟，咁佢身边个朋友就醒咗啦，咁然之后 仲系揸翻只嘅成， 系啦，跟住咁佢就话我唔理啦，咁总之我总之我瞓唔到噶啦，换房换房， 揸瞓呢个， 佢知道佢揸瞓， 完啦，讲完啦，鬼， 讲完啦，我真系惊咁啊，讲。 电话号码1872388啦吓，鬼故无分长短嘅，短小精干，你听到呢四个字嘅系咪先？ 系啊，啱啱 感受到添啊，直头。 通常都中意 嘅。音乐鬼故咁啊，星期四嘅时候我打电话嚟啦，1872388。 他的笑声，当天响彻这冷漠城市，他掌心那种温暖。握紧于每个破晓，他很固执，什么都可以批判，可以激愤。从过去的爱人争执到冷感，逐秒变陌生。无话了吗？不再责备谁吗？沉默结束，可会有着赢家？争一次，以弃爱情成为代价。当天已过去，今天一个回家。无话了吗？不再怪罪谁吗？沉默了吗？反正结局无差，分出了对错，爱却成为代价。当天已过去，今天他已成家，别有记挂。在分手当晚，声音都会抖震。愿我会宽恕人，不必太固执，或最后已定分。无话了吗？不再责备谁吗？沉默结束，可会有着赢家？分出了对错，爱却成为代价。太多争拗，声音都早已变差。Oh yeah yeah， 谩骂悼念或忏悔都可免。和谁分了手已不应再缠绕。如最后诀别，有话滴水一说，说保重到冬天。

作曲伍良真功，填词黄伟文，编曲黄伟文、何炳信、舒文，监制何炳信。上榜已经第七个星期，今个礼拜再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容祖儿乐观。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介绍个女仔你识啊？ 两个字形容佢， 女神。 诶，一街都女神啦而家。 但系佢嘅功夫好到家噶。 哦。袁秋啊，你讲 唔系啊，讲紧佢啲文笔功夫啊。 哦， 佢把声啊，仲不得了添啊！ 你仲唔系讲袁秋是孝公啊？ 梗系唔系袁秋啦，我讲紧黄天怡啊。 想知道我黄天怡究竟同袁秋有几大嘅分别？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七点 ，Give me five，come on。 在公司入面你最怕遇到咩鬼啊？ 梗係懒鬼啦，有嘢唔做又要我做埋佢嗰份。 你计我话梗係咸湿鬼啦，我生得咁靓最怕俾人薄懵㗎啦。 咁我都要小心啲喎。不过仲有老鬼呢，嗰啲似住呢自己年资大呢可以周围点人做嘢嗰啲啊。今朝啊隔离 department 个 head 啊先点我去攞 file 咋。 吓，但係嗰个 head 上个月已经唔喺度喎。 吓，唔係啊嘛。 星期四见快讲鬼故。 黄昏六点二。 啊、今日星期四讲鬼故，咁如果你有任何鬼故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 但我真系咧，头先你咪讲晕头堂嘅， 冇、错、 我已经有几个朋友 send message 嚟咧，即系喂， 你咁多朋友监测住我哋嘅节目嘅， 系啊，好多人听嘛， 鬼故 系啊， 佢哋有话有晕头堂， 点讲 咧？晕头堂真系好 X， 好 好 X。我谂系邪啩， 佢真系打个 X 字俾你啊！ 但问头堂真系好 X 咁样咯，咁我谂系好邪咁样咯。因为我谂佢点用 X 咧，我 佢唔识写，佢话唔识写。 我个 X 喺嗰度住，如果你有需要可以打俾我，即系请问我约你个 X 啊？边方面嘅需要？ 唔系佢可能其实佢想打俾个 X， 系咯吓。 但系你就成为咗佢最大嘅诱因同埋藉口。 O、okay, K，、啊 uh-huh. 有噶，我喺网上面 search 到啲噶， 一阵可以讲噶。 O K， 同埋如果你真系譬如系有你喺嗰头住啊，或者你都听过呢啲咁嘅啲传闻嗰啲 住村屋嗰啲啊， 系、你如果系讲下， 系啊，真有啲听众都喺 Facebook group 讲话，即系另外一个地方调景靓，咁都有个所谓以前嘅名叫吊颈靓，唔系吊。 吊颈靓， 咁呢个又唔知系咪真嘅，咁、所以如果即系你又知道嘅话，就可以喺 Facebook 度话。 好似系真系以前真系叫吊颈 靓， 吊颈靓，即系好多人嗰度吊颈，即系个山岭上面好多人吊嘅，系啊，即系嗰阵时有主题公园直情攞呢个做 gimmick 嘅，咁但系系咪真又真系唔知啦，系、啊，即系可能又同云头堂嗰啲历史又唔知啊，所以如果你知嘅话，可以上我哋嘅 group LTHK Give Me Five 度话我哋听啦， okay, 最好打电话嚟啦， 系啦、 啊，揿嘅 number 啫嘛， 1872388， 你 number 又得八个，我哋七个字就好抵， 我抵咗， 揿少一下， 揿少一下都接得通， 黐线咩？ 好似好超现实啊，可以打上 number， 打地府噶， 系啊，接第一位听众朋友啦，喂。 喂 喂、Hello. 你点称呼啊喂 哦、oh, 我叫阿 Ben 啊 阿 Ben 啊 点啊 Ben 你的故事是点嘅呢 Ben 哦冇是讲返都有廿几年前㗎啦其实就係发生我个同学嗰度嘅咁因为佢廿几年前我哋都好后生嘅啫廿零岁即係十几岁咁就因为佢有一日呢佢屋企人呢就病咗咁佢就要去帮佢屋企人呢去倒垃圾嘅。咁倒垃圾个地方呢就係喺湾仔近一个室外运动场嗰啲商住大厦嗰度。 係。 咁就佢上咗去嗰啲住宅嗰度倒垃圾咁呢当其时佢呢就会係拖住啲垃圾攞啊，就咁将啲垃圾咧就摆落去嘅。咁佢行下咧，就感觉系撞到嘢嘅，因为拖住个攞喺后边。咁佢觉得撞到嘢，咁佢停低，拧转面望一望，咁就见唔到撞跌咗啲乜嘢，咁啊不以为意，咁就走啦，入 lift 坐落去下一层。 咁就落到下一层，咁佢喺度倒，一倒揭开个垃圾箩，就见到个垃圾箩入面咧有一啲人哋即系住家人哋拜神嗰啲地主公啊，类似嗰啲，咁就咁啊自己心知不妙，咁啊惊啦，当然梗系嗰阵时十几岁，咁佢就即刻走翻入 lift， 就谂住坐 lift 翻落去噶啦。咁佢部 lift 落到四楼，咁就开咗门。咁其实当其时嗰啲商住大厦咧，下边嗰几层咧就停车场嚟嘅。 嗯， 系。 咁佢就落到四楼咧，即系个显示系去到四楼，系唔知四楼咁上下咧，应该系。 嗯， 吓。咁就开咗只门。咁若果照正常係开门嘅话呢，佢其实望出去应该对面呢就係望到运动场啦、因为夜晚啦，当然就係嗰陣时係八九点到，当时运动场应该就係开咗灯啦，其实佢望出去其实应该係好光嘅，佢形容即係如果喺湾仔住嘅其实都知嘅。咁佢望出去当时个景象唔係话望到係运动场嗰个好光猛嘅景象，佢话返俾我哋听就係话其实是一个红红灰灰的天， 嗯， 芦苇即是望不到尽头，有芦苇草啊，有一个人那么高啊，抌住晒一条直路抌咗出来这样。咁喺部 lift 门两边呢，就类似一啲类似椰子树的树干，佢就话。咁佢当时佢当然梗系好惊啦，咁佢就揿 lift 揿都唔肯闩门。咁佢就嘗試伸隻腳去推出個門嗰度，咁當其時就突然間嘣一聲閂埋咗隻門，咁部 lift 就繼續行返，咁落到去樓下，咁佢就即刻去問管理員，佢就佢話部 lift 四樓係邊度嚟㗎咁樣，咁個管理員就話俾佢聽，若果部 lift 去到四樓嗰、那個係停車場嚟嘅，咁同埋个管理员亦都话俾佢听，就係话四楼部 lift 係焊死嗰隻门，其实係开唔到嘅。所以佢当其时就即係即刻走返返屋企，到到第日即係諗住叫我哋因为其实係工作嚟嘅，咁佢諗住叫我哋陪佢去发生咩事囉。所以即係都几深刻咯，因为呢件事都觉得。 哦，我都有听过之前都节目讲过，就系话即系搭 lift 嘅时候又打开道门见到个景象唔一样。不过嗰次个古仔就唔系香港，喺外地嘅。咁即系你个朋友见到嗰个景象就系、是、应该系头先你形容就系根本唔应该系喺嗰栋大厦存在嘅一个个影像嚟嘅。 系啦系啦，冇错啦冇错啦。 佢之后冇再发生过呢啲事啦，系嘛？ 其实。 佢成日都有呢啲嘢发生啊！ 冇噶冇噶冇噶，因为当其时其实我哋十几岁，咁我哋读紧书，咁佢都出咗嚟做嘢，佢就其实有接触，当其时系有接触嗰啲神打咁嘅嘢嘅，咁佢点解会话搵我哋谂住翻去帮佢手做下清洁啊，或者撞下胆啊？咁佢其实就因为当其时都叫咗一个玩过一啲即系。神打嘅嘢，咁諗住叫一齊去嘅，咁但係当时我哋梗係唔会陪佢去啦，即係淨係聽佢讲都已经咁驚啦，我哋都已经係嗰时十几岁。 嗯。 啊，就咁全然吓。 OK。 多謝你嘅提供。 好啊好啊好啊。 好 拜 拜。好 拜 拜。 拜 拜。 我鍾意佢好冷静地讲晒成件事出嚟。 因为真係年代久远嘛，所以佢可能冇乜恐惧。 同埋又唔係佢自己亲身。再 feel 得到啊！ 喂，头先咪话原来网上面有好多关于云头塘村嘅城市传闻 嘅， 系啊，有一个咧系关于嗰啲工人装修用嘅白胶浆，好有啲匪夷所思嘅嗰单嘢系，咁传嗰单系咩咧？就话有一个单位，咁个装修师傅咧成日都喺个头度装修嘅，帮云头塘村嗰度可能新入伙咁啦嗰阵时，咁个师傅咧就觉得好奇怪，因为咧成日摆喺个装修单位入边咧，佢哋都会有啲白胶浆啊，嗰啲白胶浆系攞嚟做咩咧？就唔系一支支嘅一桶桶啊，咁啊攞嚟黐墙纸嗰啲白胶浆。 咁就话咧，啊涌得好快噶，唔知点解。咁、我哋就觉得好奇怪啦，即系冇理由，即系我哋做咗咁多年，梗系知道一间屋大概咩 size 要用几多白胶浆噶嘛。但系点解好似预极都预唔啱嘅成啊，都用晒。咁就谂，会唔会近排天气干燥啊？可能即系可能即系会令到佢收缩或者蒸发咗啊啲水分，所以好似少咗，咁就觉得好奇怪。咁于是乎咧，佢哋有一次，咁佢哋咧就通常咧你做到唔知几多点就要收工噶啦嘛，因为会嘈住人，同埋就自己都要放工噶嘛啲师傅。咁佢哋咧有一次咧、那个古仔咧就系、是、嗰个传闻咧就系、是、嗰个装修师傅咧原本已经走晒噶啦，咁咧喺个村度已经入黑噶啦。咁佢哋谂住揸翻架车走，咁啊揸到村口嘅时候咧，就突然间咧就醒啦，哎呀死啦！我漏咗个锁匙喺嗰间屋度，即系自己屋企锁匙，咁谂住翻入去嗰间屋度攞啦咁啊，咁佢就其实冇，佢话嗰阵时其实冇锁门嘅，因为佢哋有阵时都唔锁门，都冇嘢喺入边俾人偷咁啊，咁佢咧就话佢行到去嗰间村屋嘅时候咧就喺二楼嘅，咁佢就上去啦。咁上去二楼嘅时候咧，佢已经上去一楼嘅时候咧，都听到二楼有啲声，咁我就觉得奇怪，唔通有人入咗去冇嘢啊嘛咁啊，咁就心谂唔通有人入去偷嘢，但冇嘢好偷喎嗰度，咁啊又谂系咪嗰啲会唔会非法入境者咁样，咁啊惊紧，咁可唔可以入去攞好咧咁啊？咁我咧就系一路行，仲有几级楼梯，行到咁上下嘅时候咧，佢真系听唔系喎，真系有人声，咁啊就控制耳埋去听下啦。咁其实。嗰、那个装修师傅都未肯定系鬼嚟嘅，其实都唔知道系有啲咩古灵精怪。咁、我一听咧，听到入边嘅对话系咁样嘅。哎呀，真系好啦，真系可以黐翻晒啦！快啲啦，快啲啦，我又黐啊咁样。咁做咩事咧？咁嗰个城市传闻咧就佢一开门就见到咧有两个透白嘅人影，就有啲白胶浆好似糊住个人咁样咧，佢哋喺度黐骨头。 哦， 系咪好匪夷所思啊？呢个城市传闻 好聊斋志异， 好好聊斋呢个呢、這个唔知道可信性有几高啦，啲人觉得 好聊斋 系啦，但好聊斋啦。咁跟住咧就话佢一睇到嘅时候咧，嘣一声就消失晒啦。咁跟住佢就即刻攞个锁匙走咗啦。嗰、那个师傅就 哦，黐骨头嘅。 系而呢一个 version 系有唔同嘅版本嘅，网上面、都系传话有曾经有师傅见过话啲白胶浆俾鬼用。 哦 ，OK， 我晕头糖。 系啊，呢个就系晕头糖聊斋。 黐骨头啊！ 几有趣啊！一八七二三八八，除咗运头堂嘅鬼故，运头堂嘅朋友，唔好意思啊，即系你哋两人。但系有冇 打嚟讲下第二条村 都可以噶， 人哋嗰啲咯。 有冇鬼故都欢迎嘅，电话号码一八七二三八八啊！喂 喂 ，Hello， 你点称呼啊？ 姓余嘅， 余小姐 系 啦，点咧？你个古仔你好啊？ 都系发生喺运头堂村嘅， 系。 啊、 你喺嗰度住过定系咩啊？定系听翻嚟嘅？ 住过一排，发生喺我身上嘅。 系 吓，咁咧就第一个故仔咧就系、是、我简短讲咧就喺度四好似瞬间停顿咗咁样嘅。 系。 咁咧个运头塘村里面咧有个巴士站嘅，一个系放去九龙方向啦，一个去大埔方向嘅。咁佢当中咧有两个灯位咧就系、是。可以俾你睇到你係可以追巴士嘅，即係如果你梗係搭出九龍方向嗰個啦。咁、我喺係， 繼續，我哋唔 咁我喺屋苑嗰度走出嚟嘅時候咧，咁就我同我先生一齊嘅，咁就正當見到那個方向咧，我哋應該就可以追到嗰架出九龍方向嗰個巴士嘅。咁佢嗰度當中有兩個單位咧，咁但係我哋之後好似停咗唔知分零啊分鐘咁樣咧，即係大家一齊。佢突然停顿咗，跟住就见到嗰架车咧已经去咗第二个灯位嗰度，同埋 你意思停顿咗系咩？你哋喐唔到啊？ 唔系，系我哋一眨完眼，即系唔知道我唔知点样描述啦，即系一眨完眼系唔知点样，那个巴士咧已经系好似上完客落完客，走埋去紧第二个灯位，转翻出去嗰个转弯位咁样咯。 哦，即系你嘅眨眼可能系半秒，但系架车已经系用咗三四秒嘅时间。嘅距離啦，已經去了。 其實應該我諗係分幾鐘嘅，因為你巴士停一停，跟住開閘上閘，係開車，咁佢再轉彎位，我諗都要分零兩分鐘啊，最快。 系啦，咁就停顿咗，跟住明明可以追车，但系追唔到咯。 嗯， 系啊，嗰度我同我老公都我一愕然就话，你唔系见到架车？我系啊，我都见到架车，但我唔知点解我哋追唔到架车咧，然后就走咗咯。系、 第二个故事咧？ 第二个故事咧系。即系我乡嚟嘅，都系运头塘村嘅，因为我喺嗰排住过，咁就应该系就唔好执嘢，我真系放弃啲。咁啊执咗个柜翻嚟，咁跟住之后咧就有坏事出现啦。咁就夜晚咧瞓觉，咁就俾鬼砸。 嗯。 咁基本上咧，我同我老公咧就拖住手瞓嘅。 系。 咁跟住咧就系嗰刹啦，不过系意识系清醒嘅，但系咧就系睇唔到嘢嘅。 系。 即好似迷迷糊糊，但系就想擘开眼，又想讲嘢，就讲唔到咁样咯。 嗯， 吓、咁我只手咧系好想喐，但系好慢动作，想叫我老公救我啊，即系我喐唔到啊，咁样我唔知道发生咩事噶嘛。吓、 okay. 咁之后就有病咯。 哦， 系啦。 咁有冇掉咗个柜啊？ 有啊，梗系即刻掉啦，掉都掉唔切啦，即系觉得真系 冇事啦。 跟住之后又睇下医生啊，整下嘢咁就好翻咯。 OK， 咁呢个系发生喺入边啫，就未必系关条村本身有鬼嘅， 系关个柜字咯， 关个柜，唔 系关条村， 唔系咁条村嗰个嗰度都系嗰个 area， 因为好似都话几猛噶嘛， 好系啊，真系有流传嘅。 系啊， 咁你嗰 阵 时搬入去嘅时候，你嗰阵时搬入去嘅时候咧， 短暂住嘅。 哦， 即系你一早知噶啦，不过因为短暂住就 都唔知嘅， 都唔知嘅， 系啦， 边个话你知啊？ 睇都系睇嘢噶咋， 即系上网嗰啲。 系啊系啊。 哦 ，OK。 唔知真定假嘅。 哦 ，OK， 好啦，假嘅假嘅假嘅假， 好事嘅好事嘅。 搬咗啦， 作嘅啫嘛，我哋啲古仔全部都系。 existing 住紧嗰啲人啊，跟住。 好啦，多谢你电话， 唔该 晒， 拜拜。 啊，好呢个就阿余小姐讲下，当年鬼混头同村短住嘅时候，遇过啲奇怪嘢。嗱，咁啊，睇下冇啲村鬼故啦，都系啦吓。咁啊，任何鬼故 打电话嚟。 欢迎啦吓，咁我个朋友就喂，你真系有需要你打俾我啦咁样， 系咪可以按呢日即刻打俾？ 即刻打俾 系嘛？一阵试下，系啦。咁但系我哋优先接咗啲听众嚟先啦，都系 冇错。 系啦，咁啊，唔系关于村屋嘅鬼故，当然都欢迎啦。两个方法，一系咧就喺我哋 Facebook 留低你嘅故事，咁唔好留电话，会俾其他人见到嘅。Facebook 嘅 group 系 RTHK Give Me Five， 系最好任何咩啊？ 冇 咩跌整亲啊？ 最好亲身打嚟啫嘛，谂住讲啊，亲身打。打电话嚟， 亲 打嚟讲。 好啦，咁啊，等你电话啦，1872388。 天边有曙光，这片天比往日晴朗，穿梭花蕾蝴蝶中迷藏。听小鸟唱歌，颂赞诗，使昨夜迷惘。一双双人是目光，喜欢我们在难的关口拥有同样盼望，喜欢我们连成最美的形状。如天空总要降雨，总要降雪，请降在路旁。平静的人看着前方，风中有儿童歌声，人海声和种种美丽事情，全扬温馨如天性，信望爱能足证，柔和心声从山顶散落到地平，也许身处未可知的处境，别要失去意至少这片纯真中得到呼应。跨得过世纪，脉搏中总有内在美，一颗心如何自欺，终于我们在难的关口不再盲目势利，终于我们用爱灌溉这天地， 事情全让温馨如天星，信望爱能足精，柔和心声同倾听，你是否听到那种事情全然温馨如天星，你共我爱坚称，柔和心声同倾听，擦亮了多少眼睛，在身处你可知的处境，要失去热情，至少这片纯真今天已得到。 即刻唔恐怖啦！我哋嘅节目，因为听到好 warm 呢首歌。林奕康啊，有啊新歌叫做《 颂 赞诗》，系啦，咁啊都系讲鬼故嘅咁样。 系啊，我哋新闻时间会尽量听多啲听众嘅电话，睇下阵间会唔会接到你嘅鬼故啦。电话 number 18723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恒基地产主席李兆基表示，构思喺石硖尾大坑西村兴建资助房屋，勤奋青年创业居所俾在职青年，合共5000伙，单位建筑面积大约系300平方尺，售价大约100万，免首期。十年定息分期付款，月供9600元，分期20年就月供5500元。李兆基话：大坑西村重建项目已经得到授权，构思以类似房协建屋方式，最关键系安置1300户住客。佢话会尽力资助。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话，正同政府探讨重建大坑西村，以兴建更多新嘅资助单位俾中低收入人士。方案可能需要政府就更改地契条款、补地价、更改规划要求作重新考虑。施政报告引言点名批评港大学生会刊物学院，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表示，特首在施政报告分享施政理念是很正常。林郑月娥说会将报告的引言和总结归类为特首想和社会分享他的看法，觉得要提出大众关注和警惕的事。林郑月娥说赞赏和欣赏青年关心政制发展，但当局有责任表明特区正面对政制发展的抉择，如果青年人要透过推翻人大决定令普选无法落实，当局有责任讲清楚。他又说希望学联代表明白推进民主发展过程必须有根有据。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表示，暂停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是因为香港现时不缺乏资金，投资移民不再成为重点罗致的对象，而是要吸引企业家促进香港企业发展。他说现时仍然有12000多宗的申请未处理，如果昨日递交了申请，当局都会继续处理。另外黎栋国说，面对人口老化问题，政府会放宽外来人才留港安排，减少他们要申请延期居留的次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天的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朝早相当清凉，日间天晴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另外寒冷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但系嗰个 head 上个月已经唔喺度咯。 吓，唔系啊嘛？ 星期四见你快，讲鬼故。 6:38啦，咁啊1872388啦，电话号系吓号， 系啊，可以继续打嚟讲鬼故嘅。 喂， 喂， 你好， 系你好， 你点称呼啊？ 我姓洪啊， 洪小姐，洪小姐系一个护士嚟嘅， 啊系啊， 而家仲有冇做噶？ 有，我都系在职嘅护士嚟嘅。 咁系咪喺你将会讲嘅呢个故事嘅诊所度做咧？ 我离开咗呢间诊所，因为我调走咗第二度。 嗯， 系啦。 从前嗰间诊所有咩事发生过啊？ 嗱，就咁嘅。其实我以前做嗰间诊所咧，嗰、那个 building 本身系一间好旧嘅 building。 系。 咁佢隔篱咧有一座庙。咁我谂，如果我继续讲佢边区咧，咁在职嗰啲都会知道系边度噶啦。所以我谂，我都系讲到呢度 OK。 停止啦。 咁系啦。咁本身呢一座 building 咧，佢有三层嘅。咁我哋楼下嗰层就睇证，咁再上一层咧就系换衫房啊、洗手间同埋啲 conference room， 即系医生开会嘅地方。咁跟住第三层咧，佢就个楼梯就上咗锁住晒嘅。咁、我初嚟报到，我都冇机会问啲同事嗰层楼系做乜嘢咁。咁但系我入去换衫嗰阵时咧，就见到一本圣经打开咗。咁我第一次就见到打开，我谂住好心啲同事可能睇完之后冇冚翻埋，咁我就冚翻本圣经啦。咁好啦，咁第二日翻工又换衫，又见到本圣经打开咗。咁我终于有时忍唔住，我就问一问同事，我话点解本圣经要打开嘅咧？咁样讲，佢话你喺呢度做耐咗之后咧，你就会知点解噶啦。佢就冇话俾我听点解，咁我就冇乜怀疑啦。系，其实佢讲佢话。你晏昼喺度食下饭啦，瞓下觉啦，你慢慢感受一下啦。咁佢加多呢一句，咁好啦，咁我就系啊， 不解释。 其实我哋系啦，佢冇解释嘅，佢就话你自己去感受一下。而且我哋唔使翻嘢嘅，我哋个 clinic， 我哋翻九五时间咯，即系朝八晚六啦，应该咁讲。OK， 咁我有一日就真系留喺间诊所食完饭，就谂住入个休息室嗰度，即系瞌一阵啊，唞一阵，到中先出去做嘢。咁我就发觉咧，哇，好嘈！啲细蚊仔跑嚟跑去啊 ，V 弯，即系圈歪度玩，同埋有啲 B B 仔喊嘅声音。咁我就醒翻之后就觉得啊，我就问同事，好奇怪、哦，因为我哋呢一层楼咧系我哋自己换衫房，你哋出去食饭啦，冇医生留喺度啦，楼上你哋锁晒，应该都冇乜人噶啦。咁我话系咪隔篱屋或者我哋个 building 好近其他隔篱个屋村，所以咁嘈咧？但其实我听到啲声音就喺楼上传落嚟噶咯。佢话原来你终于感受到啦，系嘛？所以我哋本圣经咪要打开咯。即系其实佢咁同我讲，咁我就开始，我就话，咁即系楼上系咩嚟噶？咁讲，佢话楼上咧系流产所，以前占田嘅流产所。所以咧，而家咧已经冇用咗好多年噶啦，我哋都唔会上去，亦都唔敢上去嘅。佢咁讲，咁我就即系其实你咁样听，你就知道原来佢意思指点解上面有咁多声音。佢就话因为战田嗰阵时咧有好多炸弹啊，好多即系同埋嗰个出生率唔系咁高啊，好容易流产啊，或者死亡率好高。咁所以佢话好多 B B 仔啊都会。好多同事其實都聽過啲咁嘅聲音噶啦，其實一啲都唔出奇嘅。咁所以佢哋點解要打開本聖經呢？就係咁解咯。 明 白。咁係咪有實際狀嘅咧？打開嗰本聖經啊，即係會唔會打開咗佢哋就唔嘈嘅咁樣？ 唔會啊，其實只不過我諗係佢哋話冚埋本聖經都頂唔住，因為我未去之前，可能有啲同事都會發覺有啲事情咧就發生得更加嚴重，或者令到佢哋好驚咯。咁所以佢哋觉得打开咗本圣经咧，个心比较安啲，同埋 释然 好啲咯。 咁 系啦，个作用好啲啊，咁样咯。 好啦。 咁 我喺嗰间诊所其实做咗一年嘅，咁我就都瞓瞓下，我都习惯咗呢啲声音，呢啲声音喺度我都瞓得着啦，已经都，即系其实我冇俾佢影响到。 Okay. 初初嗰一两个月系有啲惊嘅，但系我觉得习惯咗，佢只系喺度，即系好似 B B 仔玩好开心嘅声音，佢冇影响到我。 骚扰你嘅其实就， 系啦系啦，佢冇骚扰我。 多谢你电话， 多谢你洪小姐， 多谢两位主持。 好啦， 多谢， 辛苦我哋有， 拜拜， 拜拜。 佢以为有一个都系，都系啲。 莫非其实我哋一路只系得两个人？ 咁第三 系咪波醒？ 波醒冇出声， 翻咗嚟啦，好友。 其实会唔会一路以嚟都系我同你知道有波醒呢个人噶啦？ 系啊， 因为我哋有个imaginary host 啊， 好恐怖啊！集体撞邪呢单嘢， 唔系集体啊，系我同你咋？ 唔系啲听众有少听到系把声噶嘛？系咪先吓咁样样？咁啊， 嗰个学友嚟噶。或者收拍 系啦，接多一个听众入嚟啦， 够唔够时间？嚟嚟，喂 喂，系你好， 你好，点称呼啊你？ 系阿伟啊， 你好啊， 阿伟， 嚟啦，你嘅鬼故系点样？ 又系混又混流堂啊，又系， 嚟啦，讲啊，多谢你，嚟啊， 系咁，佢嗰个佢咧有好多花园嘅，咁啊有多好多期嘅，咁我喺度做清洁工嘅，咁啊。其实讲紧嗰个地方咧，其实好阴湿下噶都。夜晚咧，我哋做清洁咧，喺个位咧，经常性都听啲怪声啊。我有一次咧做到好夜嘅，咁啊，跟住就喺个垃圾房里面嗰度恰恰休息嗰阵间，咁咧休息嘅嗰段时间就听到有啲声，跟住擘大眼咧就望到一个白影咧，一团白影，应该话一团白影咧，沿住个水渠一路浮上去，睇住佢浮啊，直情系睇住佢浮噶，一路浮上去，一路向住嗰、那个，一路向住个水渠咁浮咗出去咁样咯。 系 啊，咁啊，咁其实呢单都好普通嘅，呢单嘢都因为我哋咧，经常咧喺房度瞓觉咧都会被鬼砸嘅，但系我本身我个人咧即系比较强啊，即系比较嗰、那个越系强啲，变咗佢砸我嘅时候咧，我系用到力。去同佢搏，即系同佢搏斗过啊！个、搏斗咧，我去喐到啊，我个手下。咁但系有一次咧，就真系好严重啊！有一次就系、是，有一次咧就有一期咧，花园咧啱啱先建筑起，即系起完咧，就第日要卖楼嘅。咁我哋嗰日成班兄弟咧就喺度要差唔多开通宵去清洁啊，要抹干净嗰啲嘢，咁听日要卖楼俾人哋噶嘛。 系啊， 咁要做咁啊，做到好夜，做到成四点钟噶啦。咁樣我啲同事個個走曬㗎啦，咁我真係太過攰啦。我自己本身有架私家車嘅，咁我開唔到車，咁啊喺私家車裏面瞓覺啦。咁瞓下咧，又有嘢砸我喎。咁跟住我咪又搏命同佢又鬥爭，同佢鬥爭係咁死撐硬撐啦。咁好啦，撐開咗喐到手啦，喐到腳之後咧，跟住忽然之間咧有見到好嘈啊！好多嘢涌过嚟咁样喺度讲，哇！呢个好犀利啊！呢个好厉害咁啊！有个女仔声咧，哇！我中意啊！我中意咁啊！哇！系啊， 喺 架 车里边啊， 我中意， 系啊，咁嗰段时间啊，佢系应该系我朦朦胧胧都应该起码都四五点啊，差唔多临天光噶啦，咁啊。但系咁啊，跟住成只涌埋嚟，根本我喐唔到啦，真系喐唔到啦，揿住我嘅成。 O、okay, K， 即系好似俾好多只鬼一齐砸你。 系啊，系啦，系啦，咁跟住用唔到之余咧，第日起身咧就发觉咧自己即系好似俾嘢搞咗咁咯。 哦，即系被侵犯嘅感觉。 系啊，被骚扰啊，我真系。咁跟住我起身，跟住我就哇咁搞错啊！跟住我起身咧，嗱，今年六点几七点几噶啦，跟住我起身就忙。往咗，原來我發覺咧，我做嗰個花園後面咧，原來有一個叫寺院啊，係女性嘅寺院咧，咁咧就又係有啲招魂幡都叫招魂幡係咪咧？即係類似嗰類咁啊，原來係專係收啲骨啊、骸骨啊。咁我多口啱先，我見有個所謂嘅尼姑啊喺度掃地，我多口問佢咯，我話啊姐姐呢度早晨，咁我想問佢，喂呢度我想多问一句，系咪呢度好猛啊，好犀利嘅？哇，系啊，呢度系以前乱葬岗啊，同埋真系好多人喺度撞埋呢度嘅。哇，系咩咁样啊？就咁样啦。 即系问嘢出事嘅，你觉得系？ 系啊， 即系我咁大个仔未试过，未试过系嗰次系试过，系第一次系咁样啫。 你呢、這个你呢个直情，如果你精友可以攞呢单嘢出嚟讲，连鬼都 争啊！啲女鬼都争， 咁多人争， 正啊正啊 正 啊，冲埋嚟求 住啊！梗系唔好啦，大佬呢啲唔好玩嘅呢啲，你同佢你同佢斗力嗰下嘢咧，佢系定定系俾人揿住你，定系喐都喐唔到嗰只嘅系。 好啦， 咁就系咁样啦。 多谢你啊 ！OK， 好，拜拜， 拜拜。好啊，呢位系受害者，系啊，小心保护自己啊。 冇错，又但系点？ 有少少 弱弱咁嘅开始，好似讲嘅时候。 好嗱，咁啊，睇下仲接唔接到啦。咁啊，一阵间咁啊， 继续 号码啦， 啊、 就系 18723888。 咁啊，呢个时候揾阿简师傅出嚟先。 广播道有客。 你好啊，简师傅。 你好。 师傅你好。 我听讲好多人就 plan 紧嚟紧，即系去旅行啊，因为有农历年啊，成咁样啦。 系 啊，我听讲都好别开生面噶、啊。 系。嗰啲系唔知使唔使请假噶？嗰啲旅行团咁嘅。 知啊，话咩可以带你去落去地府度睇下咁样咧？我听讲有啲人话系啊，落去见到有好多鬼差啊，有好多人好苦味抛腮啊，跟住又有好多火啊咁样样，即系 超激 啊。系啦，咁吓即系。 但系佢从来冇讲几多日几多夜噶、啊。即系你咪上旅行团嗰啲宣传单， 将 嗰系啦四日三夜嗰啲，从来冇讲 系咯。 有冇讲几多钱团费咧？ 冇，我冇 check 啊，因为我惊嘛。上天堂就话啫， 应该都要钱嘅系嘛？唔系，首先系咪真系有呢样嘢噶？ 因为以前睇嗰啲僵尸片都有噶嘛，或者倩女幽魂嘅咧咩？但系阳间一炷香嘅时间，你快啲救翻小倩翻嚟啦！ 灵魂就翻唔到嚟噶啦。 系啦，咁样噶嘛？系咪真系有呢一类所讲可以带你去阴间嘅咧？ 地狱旅行团 系啦， 你叫佢啊？ 其实台湾好兴嘅， 吓 兴 台湾好兴嘅， 真 系噶，有好多人咧都甘于去去真系尝试去睇下，咁但系咁如果响现实中啊，响现实中要真系做呢一铺嘢咧就不简单嘅，因为第一你要有好多祖师啦，又带路啦，又灯啦，又成啦，又符啦，咁要做好多嘢， 即系要一大棚师傅帮你做嘅呢件事， 唔系一定要嘅。 OK， 如果唔系你落咗去，等下你走咗咁点算咧？ 哦， 好啦、哦、，OK， 咁你话系咪？你话系咪真系你嗰、那个云头？咁你话落去系咪你个人行落去咧？一定唔系啦，因为你个人都系生勾勾，仲坐喺张凳度，点会个人落咗去咧？咁成日都讲咧系你个云头，系咪真系跟咗我哋嗰啲祖师爷嗰啲兵，系带你落去咧？啊，呢个就真系无从稽考啦。 OK， 讲就话一定有啦。咁但系喺现实中，你接唔接受到咧？如果真系走甩咗，点算咧？系咪真系大家都要揾条绳去绑住咧？如果唔系你走甩咗，你就真系失魂噶。 系 OK， 咁但系喺现实中，我觉得，因为咧我哋亦都睇过，亦都试过。咁我哋睇过咧，好多人。好多人响呢一 part 之中咧，佢系响度摇嘅，大家 肉身喺度摇， 响度摇嘅。点解咧？第一，佢一定要你个专注力够。咁其实咧，都系用紧你个思想，系咪去紧嗰度嘅啫？咁其实咧，有啲大家所见到嘅嘢唔同。点解大家所见到嘅嘢唔同咧？根本就唔系一个旅游车。带住你所见嘅嘢，大家都见到嗰个山、嗰个水噶，嗰度有只牛，系一定唔系嘅。点解咧？系每一个人嘅感应力咧，都有佢自己本身嘅感应力。有啲感应力低嘅咧，咪摇下摇下咁样，系乜嘢都睇唔到嘅。 哦，即系佢好似即系瞓咗场觉咁嘅啫，只系 瞓咗场觉都冇啊。 哦， 咁即系总之就眯埋眼啦，系咁简单啦。 系 咁，但系有啲个感应力强嘅咧，就系会跟到，即系点解咧？人咧。嗰個人嗰個腦嘅能力好強嘅，當你引領到去嗰度咧，佢真係由個腦嗰個意識咧，可以帶到你去睇嗰笪地方。咁佢所以見到嘅嘢咧，係可以好真實，係可以。但係你去腦感應嗰樣嘢係咪真係真嘅咧？亦都未必係真嘅喎。 哦，即係你以為你見到地獄， 但係究竟嗰啲嘢係 咪真係地獄咧？ 冇錯啦，因為咧響呢個世界現實中咧，好多圖片咧係響呢個世界度圍繞住嘅。其實你捉緊邊個圖片咧，係跟住你自己個腦嘅意識去嘅。 OK， 點為止呢圖片啊？ 圖片即係話譬如我哋去想像一啲嘢，去想像山水。如果我俾一啲叮叮查查你，你好可能就係去咗一啲佛廟或者去咗地獄。我當我俾一啲音樂，你係想像你喺海嘅咧，你可能會自己變咗只海鷗，會變咗條魚喺度遊嚟遊去。嗱，呢個就係腦海中去捉到嗰、那個嗰嗰、那個現實。 即個聯想、 可能有啲係源自我哋生活入邊所吸收咗嘅一啲想像或者圖畫，我哋自己再想盡力再加埋一齊。 冇錯啦，咁即係話嗰個主辦人嗰、那個帶引能力咧，就好緊要嘅。如果你真係一個雲頭要你叫你帶地獄咧，我諗你點都唔肯去。即係百分百嘅，因為如果你落咗去，如果你翻唔到嚟，咁點咧？ 系 冇可能，大家冇可能会做呢样嘢。其实只不过大家咧就系仲用紧个脑去捉住呢样嘢。你见得到嘅未必系假， 系， 但系真实嘅程度咧亦未必系高。 咁、 okay. 因为话呢啲片段咧系好可能咧系残留咗喺度，咁你见得到咪见得到咯。 Okay. 我谂如果你我谂你唔系好明我嗰个出发点系讲乜嘢，但系如果我话俾你听，头先好似想象之中。你去見到，譬如係我打首海洋嘅音樂，你去見到海洋啊、海灘啊啲水，嗰啲係咪假嘅咧？嗰啲唔係假嘅，真係你個嗰、那個嗰、那個思想係捉到嗰啲圖片，嗰啲圖片係真嘅。咁但係你係咪喺現實中你企喺嗰度咧？又未必係真嘅喎。 咁嗰啲地獄嘅畫面，可能譬如我參加嗰個地獄旅行團咁樣，我見到嗰個地獄其實可能未必真係嘅地獄嚟嘅，可能係一個地獄嘅想像嚟嘅。 冇錯啦，冇錯啦，冇、 錯。呢樣嘢你有冇聽過？啲人如果做係有冇話一定要夜晚做㗎，或者同一時間有冇話唔可以 其實呢、這 個即係 care 到幾多個人落去？ 其實呢個問題問得好嘅。咁點解我哋一定要有陰有陽咧？咁其實陰陽咧就係、是、一個係我哋響十點鐘打後咁、其實一踏入指示咧，就話至陰噶啦。咁點解要揀至陰咧？因為你係行陰嘅嘢，你就冇理由響個太陽，響個頭殼頂去做呢一樣嘢，根本就唔會有人去做。咁所以大多數都會響夜晚做。 即係夜晚做嘅。 咁點解咧？你逢係行陰嘅嘢都係行夜晚。我哋仲要做好多嘢嘅，譬如真係敲锣、敲鼓、敲叮当啊咁樣，即係好多嘢要你引入去你個腦思想，一定要跟住去行嘅。你唔可以我坐喺度戇居居咁樣，我就以為自己會去到裏面，係唔會做到。所以嗰、那個其實嗰個帶引者第一好重要。你話有冇危險性？當然有危險性啦。就算你嘅思想去到，你估就冇危險性啊？唔係嘅，因為如果有啲靈體或者有啲陰人喺嗰陣時同你大家。好似大家互聯網咁樣，一 cat 到你大家同埋一條 channel 咧，佢就嘣一聲就可以飛入去你度噶啦。 我個心入邊 係啊，即係大家電話啫嘛，我打俾你，你都要接通咗，大家先可以講到嘢。就係、是、當時你嗰、那個嗰個channel 啊，咁當你一接觸到咧，咁大家你可能會 cat 到，哇鬼啊！咁其實佢現實中真係會出現到啦，嘣一聲佢就會飛入嚟。其實係好危險，好危險，根本係唔值得去玩。 Okay. 所以讲下好啦吓，玩地獄飛車算啦，过山车 好危险啊！ 主题公园嗰啲又危险啲玩啦， 玩鬼屋啦， 系啦，玩鬼屋算啦。OK， 咁你听到啦，呢个即系猛鬼地獄旅行团就 有啲危险， 一次都唔好试。 唔系，其实总之呢啲系人，佢哋有佢哋嘅世界啦，总之无啦啦去搞佢哋都难搞 嘅，咪鬼八卦 咧。如果我哋比喻一啲，譬如好似系所谓不先银先咧，其实佢嗰個效果係差唔多嘅、其實效果係一模一樣嘅。 Okay,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啦。多謝簡師傅。 OK， 多謝曬。 松下， 如青春有定。生固执，可散发出怨气。I'm not just another girl, I'm not just another girl。悠闲地敏感，从直觉飞行，不多泛问。我就轻笑淡中接受，不接受不会稀罕，想法太多，不会普普通通的就 会欣赏我吗？这性格多优美，如胆敢给我紧紧抱拥，使我觉得喘气。I'm not just another girl, I'm not just another girl。越来越勇敢，才是我追寻。 信则有不信则无啦，咁啊，运头堂嘅朋友其实唔使咁担心嘅，你做嘅系咪先？ 其他砖都唔使担心， 系啦， 周围都有鬼， 天下太平嘅， 系咪先？我哋信鬼噶。 多谢今日打上嚟分享鬼故嘅听众朋友， 系啊 ，Robin and Candy，Not Just Another Girl。